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好啦，又翻嚟呢个北上频道啊，应该 系六合彩啊嘛， 六合哥， 唔系系六合彩嗰个似十八大，嗰种系中国共产党嘅文化 嚟嘅。嗱，你见到几个？ 得得得得得，咁样，屌系啦。但系最恐怖咧，每一次就系咧，又见翻江泽民出嚟。今次嗰个江泽民咧，系后生个对上，嗰次嗰个嘅。 咁 同好啊，性文化有咩关系？ 性文化系乜嘢？ 屌你真系， 你想讲性文化系乜嘢先？ 系 跟源远流 性文化节啦，屌！仲有呢，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淨係开緊呢个会呀、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呀、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呀嘛，买刀我呢个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是个咩节目？ 八牌子啊， 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牌公司咪快咯，好唔好？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110，顶日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咋？我打到大湾度交波，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好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咁样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点解咁样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真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 杰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政协一号提案系咁、那个主题就系让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一讲呢个名咧。即本来政协一号提案咧，大家估咧一定系讲城镇化嘅，点知佢就讲咗科技，咁啊搞到琴日啲科技股咧就升到爆灯。咁啊，首先一讲咧就系话咧一号提案咧，一号提案系一个其实又唔系好重要嘅嘢嚟嘅，啲政协其实就唔系好重要嘅。 即系第一份咯。 系咯系咯，即系政协今年终于做咗第一样嘢出嚟啦，就一号提案啦咁样。吓，佢话科研经费管理咧常常陷入一个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嘅怪圈，係啦，即係科研經費就是國家撥落嚟嘅，咁、一撥得多呢、你唔管理呢你就會亂咁揈啦，一管呢你就乜都唔揈啦，所以就令到過去呢一些科研人員因為貪污濫用巨額科研經費而身陷，係咪叫靈遇呀、嗰兩個字 好睇下先，你繼續講下先， 一即係個口字裏面有個靈字，一個口字裏面有個吾字，好似係靈。 哦，好似係咩？依坐監啊嘛，即係坐監啦，梗係坐監啦。 總之身陷咩咩啦咁樣。有時候港大科研人員為應付名目繁多嘅審查，諸如提前一年或幾年給出要開什麼會，咁啊搞到咧唔會潛心於科研而叫苦連天。今日一開始即係講出個問題啦，就係話中國政府，我哋唔係唔撥款落科研，但係呢你即係而家個科技嘅世界咁快，但係你要兩三年前呢就提出要開一個咩關於咩科技講嘅會，咁兩三年後嗰個科技可能已經冇咗啦，咁你開個會嚟做咩呢？咁所以搞到好多科研人員呢想做又做唔到。唔想做嗰啲就 cap 晒水，跟住坐晒監。咁所以跟住就落嚟就話呢， 其實跟住落嚟就冇咩話㗎。佢就係話呢即係 大家已經唔理啦已經。 係啦即係講咗個問題出嚟呢跟住佢話佢有幾個解決方法嘅。第一就係話嗰個嘅調研力度不足。係啦嗰啲學術調研呢實在唔夠啦。 係、 啊。根本個調研就係山寨。 係、 啊。有嘢咪抄囉。copy and paste 咋嘛使乜調研呢係咪咁就亦都係關於之後就比較氣慾啦就關於即係軟件開發呢我哋中國一定要做大做強。 係。 做大做橙。 橙。 ok。咁啊令到海外嗱配合返頭先講嘅李克強講嘅說話啦就要走出去啦。 係。 係啦唔好以為中國國產軟件淨係中國人用。 嗯。 外國都可以用。 係。 係啦暫時未有。唔代表遲啲冇。 嗯。 嗯就可能嚟緊中國有自己嘅 Windows。 係。 自己嘅 iOS 都唔定嘅、嗯、,ok? 都有嘅其實而家。嗰啲我咁順利都走出去嘅應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咁上下嘢啦。 好煩㗎。係啦。我覺得。 係咩 你裝咗啲裝咗之後呢佢成日係咪都幫你 auto 將啲嘢呢變曬要用順利嗰度 download 囉跟住一撇嘢咁一睇嘢就成日喺度掩掩樣樣。 係啦呢啲就係唔夠 user friendly 啦。 係唔夠深化。 唔夠深化。 唔夠調研。 唔夠調研唔夠深化。係應該唔鬼咪鬼你裝咗應該唔鬼理你嘅。咁你就開心啦。哎呀佢嚟理我啊唔使去煩我啦咁樣。係嘅啱嘅啱嘅。咁所以亦都再講到就係話呢一啲嘅尤其是特別重點就講過網上金融啦， 冇錯、 啊、因為開會之前咧，好多人都話：喂，網上金融咁樣你唔管唔掂、啊， 會亂噶噃， 好亂喎、啊！而家即係嗰啲咩咩理財產品、乜乜寶嗰啲，一時又話七厘，跟住搞到啲銀行又騰曬雞，哎呀佢七厘啊，我哋要做翻只出嚟七厘先夠爭㗎，跟住突然之間又話五厘。啊、跟住啲銀行哎呀你唔係七厘咩而家五厘你咩我又做返啲五厘先。咁、啊、我下個禮拜可能整隻八厘咁、啊、你啱講啦嗱又好貫徹㗎我哋講嘢有啲諗法好貫徹。啱講過咪咩走廊嘅。 係 咁呢個走廊係中國政府定㗎嘛你幾多厘幾多厘你呀譬如五至八係中國政府定總之五至八你就任出。 係。 咁而家個五至八就好似變咗阿里巴巴喺度做緊咁樣。 冇錯。 咁條走廊係我搞你又唔可以越權。啊、來到目中無人咁樣自己搞條走廊出嚟。咁、 嗯、 所以即係有啲人開會之前就話呢中國政府可能會禁呢啲咁嘅網上金融。 所以、如果大家昨日睇新聞呢就落落去都淨見到周小川啫。 係啦周小川就話呢哎呀唔係呀幾好就係呢啲都創新大家都好鍾意但係呢都係要管但 係 又唔可以禁。 是唔可以取替。 唔可以取替我哋即係管下佢嘅啫因為覺得都幾好咁、嗯、樣。咁大家都 happy 啦。 happy 之餘又惡咗一惡啦因為啲銀行就最陰功啦諗住你嚼佢㗎嘛。 係啦。 你兩會你嚼爆佢即係將個我牌牌得㗎銀行一定要做莊㗎嘛你而家變咗做閒。做閒仲不特止仲係喺後面學堂邊學睇人開牌嗰個閒。 係。 咁、啊、所以銀行就即刻跌啦。咁、跟住啲網上金融嘅就即刻升啦。咁、 嗯、 但係周小川講嘅亦都地理指周小川㗎啦講嘢有好圓潤嘅。 梗係梗係。係啦 成頭白頭髮咁樣都唔掩黑佢去開會就證明佢真係唔好著重呢啲會嘅。 咁咪佢越嚟越似任志剛啦。 越嚟越似呀真係。 係呀兩條友 真係。越嚟越似鬥白。鬥白一個肥啲一個瘦啲咁解啫。咁、啊、所以即係佢個意思即係話呢網上金融繼續會有、 嗯 啊、會管但唔會控。管嘅意思就係話可能都仍然有機會我覺得就係話將啲網上金融嘅銷售渠道呢一定要正規化。就係網上銷售啫但你唔好下喺個網度自己個網度做啊你喺其他網度都要做。即係譬如你有隻產品你就唔好喺淘寶嗰度買啦、 嗯、 你喺工行嗰度買得唔得啊吓你喺中人寿嗰度买得唔得先？ 咪咯，人行嗰度得唔得？ 因为中国政府永远都相信一样嘢，就系话咧，有啲国企睇住咧，就硬系妥当啲嘅。 好多， 啊、即系 Kelvin 同阿 Jasper 你夹计整咗只理财产品，哇！即系真系登峰造极， 系 无可匹敌噶啦， 系 吓、啊、卖到成行城市，中国政府会觉得硬系有啲嘢 安乐， 系硬系唔舒服嘅。你两个整得咁好啊，梗系有警棍嘅。 冇错， 你到两个你最后都系雌雄大贼嚟噶啦。但系如果你只嘢摆咗喺，譬如阿迪系工行嗰度嘅，阿迪嗰度卖嘅， 咁我 安心好多， 安心好多啦，因为我又会觉得阿迪会睇过晒啦，觉得啲嘢唔得啦，你先至会买㗎嘛， 係觉得 係啦，但係当然到最后你哋三个原来蛇鼠一窝啦，但係喺我嘅角度嚟，喺我立场嚟讲，我就放心咗啦。 有好多嘅，你睇之前譬如卖雷曼，哇，即係喺大波有得买咁。 係囉，你喺西隆基卖雷曼好啊，输得唔过瘾㗎嘛，西隆基。但你喺 City Bank 嗰度买雷曼，买啲雷曼翻嚟，你又觉得啊几好啊，输喺 City Bank 嗰度喎， 都系五至八厘，系 咯，系咯，啊一样都系输嘅，但你卖嗰个 channel 唔同咧，你个感觉就唔同啦，咁、嗯、啊所以可能即系啲券商股近排跌咗好多啦， 系冇错， 跌咗好多啦，咁但系都仲有机会嘅，虽然周小川讲嘅嘢都非常之圆润，咁但系我都会咁样。 阿崔先生咩余额宝啊？有冇或者有冇谂过呢个你喺淘宝？即係 支付寶嗰啲， 係啦，買嘢係竟然可以有利息收， 咁得意， 係啊， 係啊，你講下機制俾佢先。 簡單啲嚟講咧，咁就你支付寶你就要，即係你點會有啲錢用唔曬噶嘛？ 係啊， 你就要擺翻喺你當你擺翻喺個淘寶嗰個系統嗰度啦。咁佢、就伸出個計劃叫餘額寶，即係餘咧就即係剩餘嘅額度。點樣咧？呢嚿錢咧，你只要再去認購一個基金咧。那個基金就會有五至八厘嘅回報俾翻你， 係 哇，聽到好吸引， 係咪啊？即係嚟緊就會應該有少女寶，真係會有，好易出嘅咋。哦、少女寶，你點講咧？即係話 你講咩咩寶好尷尬， 同銀行做嘢一樣。 銀行， 哎呀，你哋唔好成日諗埋啲咁嘅嘢，唉。即係少女理財寶會唔會你諗得好啲啊？即係咁樣，譬如你喺淘寶裏邊買女性唔係即係化妝品咁計啦。 OK， 咁你入咗打咗1000蚊入去㗎嘛，咁你買唔晒㗎嘛，可能你買咗850蚊，你剩返150蚊，咁你150蚊、你留返下次囉，係咪？ 係。 咁你留返下次好似好嘥咁樣，咁我而家有個少女理財寶，你擺150蚊擺喺我先，我俾7厘息你。咁你又會受㗎嘛，咁個幾百蚊就集咗幾千億喎。 係啊。 係啊。真係好過癮。 勁過華夏佢而家。 跟住有啲人就貪咗出嚟呢，我都唔係買嘢，特登倒落去呢就擺落去㗎喎。 係。 咁幾千億喎。咁即係呢樣嘢引發咗好多嘅討論，就話、喂你做得仲勁過銀行喎。 你做晒啦、 啊。你做晒佢囉。咁啲銀行就話咁俾晒佢做囉。咁我做咩執咗佢囉。咁樣。咁佢、央行去做埋都得㗎喇喎，遲啲。阿里巴巴嗰啲咁樣余額寶做埋。咁所以就要控嘅。咁但係即係點樣控呢就唔知道。但係我覺得都會。咁亦都係同時間，因為昨日就好神妙地啦，就有一間雲遊嘅上市公司，係、國內嘅一間嘅所謂嘅手機遊戲公司，叫手遊公司啦、就用咗一個非常高嘅價錢去收購咗呢個神魔之塔。 冇錯， 神魔之塔就係兩個科大嘅年青人創出嚟嘅。咁、就好似我唔係賣曬 100% 嘅，係咪20%。 買咗神魔之塔背後控制嗰間公司，咁唔係賣曬嘅。咁從佢買嗰個 percentage 呢，就令到即時估計到神魔之塔間公司值幾多錢啦？ 係啦，咁嗰兩條僆仔每人就收5億嘅，係啦，一個神魔之塔，真係即係有個網友喺 Facebook 嗰度，我覺得佢好啱。琴晚我睇到佢話，即係呢單收購完成咗咧，代表中國創意已死㗎啦。因為你玩過神魔之塔未啊？ 唔係，我知係咩，我冇玩。 你知道人哋畫佢嘅意念係來自邊只 game 嘛？ 不想 做。冇錯， 係啦，其實即係佢係點講咧？唔好話抄啦。你侮辱咗個抄呢個字，係一模一樣。 優化 今日我同人做節目嘅時候，啲嘢都唔係抄嘅，佢係去參考， 係 去參考人哋嘅 game， 但係就參考得太深入， 深化 啦，即係佢睇個 game， 發覺呢個 game 真係幾好。我諗住借鏡少少嘢嘅啫，本來開始嘅時候，但係嗰個 game 真係幾好喎，太深入咗，真係。佢再跳唔出啦，所以就直头一個隻 game 咧由頭到尾。 同埋佢改善，你本來睇唔明啊嘛日文。 係啦係啦係啦。係呢、這個就係我想講啦，就係、是、一個國產化。係國產化，將外國嘅國產化都係創新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啱啊，即係呢單嘢可以賣到咁貴，其實好貴嘅。一隻 game， 哇講緊咁多個億嚇、貴到不得了。咁但係就市場好受，琴日見到雲遊咁就爆升，今日就暴跌啦嚇，今日就跌返晒轉頭。咁好多人都幫佢解話啦，就話呢、其實佢買咁貴呢，佢唔係講緊個神魔之塔隻 game 嘅， 佢買呢買兩樣嘢，第一樣嘢呢就係個1000萬個客户， 嗯， 1000萬客户，咁其實一隻 game 1000萬個客户喺中國嚟， 哇，1000萬嘢咧，即係玩開玩笑嘅， 咪係咯，嗰啲咩咪咪.com 都話自己幾十萬 download 啦，真定假啦㗎，即係我信神魔之塔係真嘅，我信神魔之塔係真嘅，但係嗰啲1000萬個而家玩緊神魔之塔。是不是玩到死了都仲玩神魔之塔呢？ 冇錯。 如果那間公司出咗隻新 game 會唔會繼續玩呢？是唔知嘅，唔一定嘅。 冇錯冇錯。 你諗下 Angry Bird 嚟嚟去去佢出新嘅 Angry Bird 都冇乜人玩啦。Candy Crush 係咁出新嘅嘢都冇人玩啦。 咪要係要先講個重點，即係要先講個貴呢，就係即係你任何遊戲都有個周期㗎嘛。 係啊。 通常買啲軟件呢，你就係買佢個研發部，或者買佢個腦袋，或者買佢技術。 系啦， 咁呢个游咁呢游戏有啲咩咧？基本上 佢个脑袋就系耷人哋嘅嘢，佢个技术就抄人哋嘅嘢。咁你买翻嚟做咩咧？你自己云游上一次之后都揸好多钱啦，你自己整唔得嘅，系嘛？你整个神棍之塔一模一样嘅，一样嘅啫。其实 系咁转完就执啲棍出嚟。 系啦，一样嘅嘢，咁啲人唔知噶嘛？哎呀，有神魔之塔玩厌咗，玩神棍之塔先系得噶。咁第二個啲人話覺得好平啊，買得好值得買呢，就係佢個 distribution channel， 就話神魔之塔依舊年喺動漫節嗰陣走出嚟啦，跟住俾人噓爆嘛，好似搵周秀啊，唔係搵嗰個 陳妍希 做嘛， 係 俾人鬧爆嘛，話佢抄得好緊要嘛，咁話嘩仲咗好短嘅時間已經有1000萬個客啦，咁佢個 distribution 呢做得好好，個 marketing 做得好好，之後心諗呢啲網上即係手遊啲乜嘢春distribution 啫，你一系 Android， 一系就 iOS app， 所以好劲咯个 distribution， 系要用 Play Store 同埋 系啦，个 distribution 就系喺 Android 同埋 Apple 嗰度啫嘛， 冇错， 唔关神魔之塔事嘅， 系 咁点解话佢个 distribution 做得好好咧？咁我又唔好理解啦， 嗯 啊，但系 anyway 佢都系用咗好贵嘅价钱去买翻嚟，咁啊亦都配合咗，因为即系佢我唔知即系夹埋定咩啦，配合咗呢个嘅一号提案咯，就提倡呢个科技，咁提倡科技。你又用啲嘢用錢去買啲科技嘅嘢返嚟爆勝，好簡單， 完成任務完成， 任務完成 係 就任務完成啦， 係 咁，所以就 就此一樣， 就此一樣咯。 其實 亞灣就網台咯，我都咁講。 我係嘅，嚟緊㗎啦。 你預咗 Wagga 先，大概開價20億咗緊咯。 嗯，20億。哇，咁我哋每個用戶嗰成本都好高啊。 你遲啲1000萬客㗎啦嘛。 唔係嗱，即係要轉再評論之前咧，我其實我呢個話題，我想請教要轉先。其實每年咧，你點樣去睇呢啲兩會嘅？即係你點樣去 分析 去分析佢呢 去消化去消化呢 係啦。你都分析咗好多年㗎應該。 冇得咩演繹嘅咩照聽照講㗎嘛。 唔係你點去你點去接受去聽先睇下嘅。 啲難接受嘅。 係 啦。呢樣嘢真係難。 即係你捱到嗰下之後就點樣去消化呢 我睇到痕㗎喎你 難真係難嘅。阿 Jason 係今晚試一試。 你 喺上網睇返。 哇。 你睇一半。 會瞓覺。 我話你叻。真係你擘大隻眼睇咗一半唔好瞓覺，我真係話你叻，係好悶嘅。OK， 咁佢講嘢個節奏，今次阿李克強都有啲節奏啦，好過温家寶啦，真係。温家寶真係一句嘢一個鐘嘅講足。 第二樣嘢，聽完姚主席講成份大致上兩會嘅嘢之後啦，冇提過戶籍改革喎，係咪？ 頭先講咗啦，有嘅係講個城鎮化裏面有講， 都擺喺最後。 但係戶籍講個城鎮化係習近平啊嘛。两会是李克强开嘛而家。 城镇化可以撚到落去户籍改革。 是 大可以的。的城镇化你。 包埋包埋。 你包埋嘅。 哦 贯通㗎嘛。你諗嘢真係一格格㗎。 喂就是问返啲股民想有兴趣嘅问题啦。即係譬如姚尊今日开咗第一日。咁啊，睇各板塊反應咁啊，姚尊覺得同以往嘅兩會嗰時候嘅 A 股表現有冇啲咩？ 哦，今次就好行業式啦，即係你講到嗰樣咪炒嗰樣咯。 係， 你冇講嗰樣真係唔會炒㗎。 但都會唔會覺得都比平時冷靜啲咧？基本上唔係，其實或者 睇你點睇，你睇譬如琴日一號提案嗰啲科技股一啲都唔覺得冷靜嘅。 琴日就好癲啦， 就爆曬上去嘅只只，但今日都仲爆㗎，咩241啊，21世紀殺人網絡啊，都升㗎。 哇，升一成幾 啊？係啊，升一成幾㗎？華南商城都唔知發生咩事都升。因为佢都有讲到话嗰个物流嘛，即系其实佢咩都有讲嘅，即系 眾生相全部講曬，都係你點樣揀嘅啫。 包羅萬有， 包羅萬有嘅。 O K， 咁啊講完兩會啦，咁啊下個星期總結埋兩會呢個節目就可以收工啦。 冇錯， 咁啊有啲時間去講講俄羅斯啦。 好啊，個別姑娘諗住講，即係 講少少 Facebook 嗰啲我都記得嘅，問嗰啲。 咁你想講 講俄羅斯先咯，俄羅斯咯。 咁啊，要嗱講俄羅斯就講下個棋子嘅表現啦。我覺得真係相當精彩嘅。 係啊，你都寫得好精彩啊，你都。 我要寫嘢咩？哦，我寫兩句啫，我就係話，即係有夜期之後 咧，你邊有兩句一個字要夾，夾 唔係，哦，你講呢個 set 就呢個， 唔 係咯，呢個好耐， 講多兩句啦， 唔係，我之前 set 出咗兩句嘅，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 就係話個夜期咧，前日就因為總之唔記咗啦，好似就係咁跌咁樣，係咁升咁樣嘅類似嚇，咁啊一夜晚一全個烏克蘭事件咧，就美國就領白藍就係啦，係 啦， 咁第二個日嘅個期指一開就冧咗落嚟啦，嗯 ，OK。咁啊好啦，咁啊第二日諗住哇仲唔死梗係咪烏克蘭又打仗啦，嘩啲歐美嘩都俾你不賴呢啲。 殊不知 冇事發生。 咦 ,friend 嚟嘅原來。 friend 嚟嘅。 係啦，咁嗰時候呢就係啱啱個夜期呢就收到好低，好似二唔記得啦，總之幾百點。 即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 一開又夾啦。 一啲通訊社嘅一啲嘅佢唔係刻意誤導嘅，可能個解讀嘅方法。因為第一日就話俄羅斯入咗去嗰個咩地方啊？ 米亞先， 克爾米亞地區。 克爾米亞，係啊，克爾米亞，克爾米里定克爾米亞？ 克爾米亞， 克爾米亞嘅。咁啊，講嗰陣時係揮軍直插克里米亞嘅。 克里米亞。 咁點知原來唔係嘅。 係。 咁啊，只係有幾個俄羅斯個疑似軍人咧，就行咗入去嘅啫。 其實路過嘅啫。 係真係路過嘅啫。係。咁有人話就係佢哋特登刻意咧就冚咗個鼻章，即係俄羅斯個鼻章，咁扮唔係軍人。咁啊，有人話就係當地嗰個嘅國防部長咧就做咗吳三桂，係就開門引清兵入關咁樣，咁入去。咁但係其實克里米亞嗰邊好平靜嘅喎，原來。咁嗰幾個人之後第二日升咧，即係今日升咧，係就係話嗰幾個人出翻去啊，嗰人出翻，即係可能佢旅行嘅咋， 人哋 入到去探親啊， 觀咯， 冇事。 冇事咁走啦，我發覺哎呀走退撤軍啦咁樣走咗。 但其實都係得幾個人行過咁樣。 影就有，我就見到有幾個人疑似係俄羅斯兵咯。 另一個搞笑啲嘅講法就係話，本來即係大家好驚，就因為驚俄羅斯打烏克蘭嘅，係 啦。 咁嗰個地方其實就理論上就當係即係一定要經過烏克蘭先去到個克里米亞地方啦。咁點知咦烏克蘭咁順攤嘅？ 係咯， 俾你參觀喎， 就咁入去嘅啫喎。 咁俄羅斯咪覺得？咁我都冇乜嘢啊，我咁 free， 咁我咪走咯。 喂，你即係我以為你好勇武，咁點知嚇咁行去 又茶飲， 跟住出翻嚟， 係啦，有冇？ 跟住普京話：哎呀，我啊交呢半息， 係啦， 咁點算咧？係咩？俄羅斯個股市嗰日跌咗10%，又蒸發咗唔知幾多萬億， 係 嚇。因為唔係好似講到好激咁樣嘅喎，係咁而家個情況係點咧？基本上香港同俄羅斯即係爭109,000里。 嗯， 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 冇錯。 咁啊，大量好多呢啲軍事專家啊，啲咩地緣政治啊，包括係 Jackie Fung 嗰啲啦，咁啊走出嚟喺度分析啦。咁啊，但 Jackie Fung 有篇嘢，佢引述一篇嘢咧，佢喺 Facebook 嘅，大家可以睇一睇嘅，即係幾好睇嘅，即係包括即係話呢個咩你話 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呢個地方嗰個點解咁重要嘅？因為真係一個軍事基地，係黑海嘅一個軍事基地嚟嘅。 係 你知唔知咩叫黑海啊？ 海黑色嘅。 黑海係因為佢係內陸嘅一個海嚟㗎嘛，咁係一個好嚴好好緊要嘅軍事基地嚟嘅，亦都係俄羅斯個咩艦隊啊，死唔記得 黑海艦隊， 係黑海艦隊， 係咪㗎？ 即係黑海艦隊個基地嚟嘅，咁所以話咁同埋另一樣嘢係真係真嘅。咁你話俄羅斯軍隊係咪叫做揮軍入去克里米亞呢？又唔係，因為克里米亞好多俄羅斯人嘅，咁佢其實去探親，或者咁講，佢保護翻俄羅斯人，就因為烏克蘭人想獨立嘛，咁但係烏克蘭地方都好多俄羅斯人，咁我派軍隊入去保護我啲俄羅斯人，其實又好正常嘅喎， 啱喎。 又啱㗎喎，我唔係唔俾你獨立，但我驚你獨立嘅時候呢打親我啲人㗎嘛，咁我搵啲軍隊保護我啲人先，咁但你又驚咗一 件事。而同埋第二樣嘢嘅就係可以講一講啦，即係因為烏克蘭個即係嚟緊參選嗰個幾個嘅政府，甚至而家現行嘅一個即係臨時政府為計啦，都係親美嘅。 係啦。 已經美國呢就已經出到聲啦，就係話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俄羅斯攣住你嘅即係天然氣，唔緊要，我哋呢邊運俾你 ，OK。其實都係揾沙伊做嘅， 即係又係笑爆嘴。奧巴馬今次真係衰魚到爆廠啊！真係。 點解咧？ 咁啊，第一就係經濟制裁啊嘛。 嗯。 你制人才咩啫？你制裁啲咩啊？ 俄羅斯人過個北極熊咁樣嘅，食少兩餐冇問題嘅，飲伏特加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俄羅斯出口又唔弱嘅、哦，糧食好多佢出嘅、哦，係嘛？咁你制裁我，我咪唔出俾你咯。所以糧食價咪升咯。糧食價就升啦。咁啊，跟住就話俄羅斯話，因為俄羅斯啲氣天然氣要落歐洲咧，一定要經烏克蘭。 係。 是一定的， 是一定 的，你冇可能无端端而家铺条管避开乌克兰， 冇 可能嘅， 系啦， 咁咪你个制裁我，咁跟住俄罗斯咪话，咁我咪唔供天然气过去欧洲咯，跟住美国攞戆句句，诶唔好要啲天然气，我有页岩气，喂点啊？ 每日运架 DHL 淘宝网买啊， 每日运架船过嚟啊， 跟住顺丰物流。物流两吨嘅页岩气过去啊， 对， 跟傻傻地啊，跟住 对海军舰都搵过嚟都唔够， 跟住搞到欧洲佬过惊，冻噶嘛而家仲系冬天嚟噶嘛，喂你条死美国佬唔好搞搞下，真系打仗佢唔俾天然气我冻死我啊大佬， 唔系觉得咧，即系我觉得有少阴谋论嘅啫，头先要专提一个 point 啦，第一样嘢，咁你都知啦，其实两个都系出口粮食噶嘛，咁啊粮食价格上升啦，最重要第二样嘢嘅系个油价，因为呢件事拱咗上去啦，咁美国同俄罗斯。都系出口， 记住啊，系啦，美国系变咗净出口啦， 系啦， 系啊，咁但系冇嘅，你又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咁经济阴谋论，即系始终，俄罗斯又唔可以冇咗乌克兰嘅， 冇错， 吓、 我其实我相信奥巴马都系出于善意嘅，因为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系啦， 佢唔会谂啲咁衰嘅嘢， 而嚟紧候选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边个周文平啊？ 普京， 我普京， 系 啦，咁但系呢件事又牵涉到啱啱的嗰一样嘢啦，第一样就油价就飙咗上去啦，五花腩又升咗上去啦，价 五花腩 系啊，五花腩升咗上去。 五花腩 唔知点解，我唔知原来乌克兰出口好多五花腩嘅，我真系唔知点解。玉米嗰啲又升咗上去啦， 玉米啊系啦， 系啦。第二个样嘢就系话你见到普京即刻喺经济上边咧，就系即刻加息啦。俄罗斯加息，即系虽则俄罗斯加息同我哋冇乜关系嘅，你又唔会有俄罗斯卢布噶， 唔会， 你唔会有噶。但系俄罗斯贵为呢个新兴市场啊，头去加息，后边啲新兴市场都要加噶嘛。咁、搞到巴西嗰啲又无端端就死啦，我唔知点啦。中国嗰啲咁样，哎呀死啦。 系啦。 咁你加息，我使唔使加咧？咁样。 你中国有走廊唔使惊。 啊，中国喺个走廊顶嗰度，使唔使加到走廊顶咯？俾你试一试啊，顺便。第二样嘢咧就系俄罗斯加息啦。第三样嘢就系仲难搞。 系。 就呢次俄罗斯、中国、北韩，因为。三個兄弟咁樣，但係呢三個兄弟唔知點噶嘛個關係。依期又唔知刻意定巧合，你見北韓係咁掉導彈嘅，即係可能見到上面嘅大佬俄羅斯，喂打佢，喂我下邊燒炮仗和你，我掉啲導彈落去先。咁日日喺度掉導彈，你煩都煩死喎！佢最慘咩導彈咧？佢又唔爆喎。 唔系，同埋唔准。 你话我哋香港去食花生嘅，你掉落去首尔嗰度包，咁我哋食花生好开心啊！佢掉落海度啊，掉咗，又唔系话掉延平嗰度，挞着咗少少火头，但系佢系咁掉喎。你又唔知佢會唔會有一日真係掉錯 咗？ 唉，真係煩到死嘅！呢啲嘅地緣政治咧，又會搞到唔知點樣去分析啦。咁所以個市就唔使講，唔好玩噶啦。即係個指數就冇嘢玩。 指數冇嘢講啦。 啊，你係炒嗰啲個股咁樣咯。 個股使唔使 update 下咧？ 低下咯，咁嗰啲唔喐，嗰啲真係唔喐。咁嗰隻船仔我唔方便講嘅。咁你揸住就揸住啦。咁隻北斗渡輪系統未有接唔到個成交上去，等隻船仔炒完先啦。咁你就揸下啦。 好。 咁上個禮拜講順義玻璃啦，順義玻璃可以敲下啦。敲 個仔好勁啊！ 個仔又勁啊，順義玻璃真係勁，真係光能啊，真係。 反而問要轉一隻順達跌得好緊要。 咦系，我都值得讲喎，呢个都。 顺达呢个几两个礼拜系俾人杀落嚟咁滞噶。 杀就有原因嘅，如果你有睇我 Facebook， 我有讲，因为咧，即系中国政府会惊咧，即系你知而家系反贪， 系 反某啲贪， 冇 错，即系佢唔会反自己贪嘅，大佬啊，梗系反人哋啲贪， 系啦， 反腐， 呢个都大趋势嚟嘅， 系啦，反人哋啲腐咁样，吓咁而家据闻就周永康讲啦，开咗名噶啦，周永康已经变成一个千古罪人啦，周永康成家都拉晒噶啦，据闻。吓，唔系拉晒都软禁咗噶啦，吓咁有人即系一啲咁大嘅政治嘅举动啊，有人要身陷囹圄，真系囹圄，我记得真系读囹圄，身陷囹圄，将近身陷囹圄嘅时候咧，就一定做啲嘢咧，喺嗰个嘅资产嗰方面咧，一定要。 配置 唔系配置， 系 要集咗你先。 哦， 即系譬如阿 Kelvin 你坐监，你都惊你啲，哇嗱嗱临将啲资产揈先。 系。 總之我洗咗個底先，咁、嗯啊、我都知道你會做呢樣嘢，我一定要落閘㗎嘛。 哦，明白，即係落閘。阿爺嗰邊就落閘。 係啦，咁啊關信達咩事？其實就唔關信達事，但係就關信達嗰類公司就係收垃圾資產嗰啲嘢嘅。即係譬如 Kelvin 你就嚟坐㗎啦，坐一世㗎啦，甚至乎可能會打靶添。咁你啲資產要走嘅話，你咪掉落喺垃圾公司嗰度先。 係，最仲簡單講法就係我睇住間當鋪先。係 啦， 俾你當嘢。 因為信達話曬香港上市公司啊嘛。嗯。嚇，咁咪掉咗落去嘅呢啲咁嘅垃圾公司嘅話咧，感覺上好似安全咗啦。跟住假設唔知邊年邊月邊日，或者我冇事，我出得翻嚟嘅話，我咪將呢嚿垃圾再收翻轉頭啫嘛。係嘛？咁所以要封咗呢啲咩門路，咁所以可能喺啲垃圾公司嚟緊嘅時候要收呢啲垃圾嘅話咧，可能有一個比較嚴啲嘅規管。咁但係我諗啊，對信達個影響不大嘅。咁、但係心理一定有影響啦，所以信達咪諗到咁樣咯、哦。我估嘅咋，唔知係咪真嘅，純粹我估嘅啫。 估嘅啫都 係。如果唔係點會信達點解唔中？ 係啊，真係。 即應該估應該中㗎啦，應該。 出咗林，出咗。 咁所以即係呢啲你就要小心㗎啦、啊。因為周永康其實佢揸住幾多資產係天文數字。成個家族可能過10万亿都唔定㗎，係真係㗎，淨係中石油都已經唔少過萬亿㗎啦。你見佢個仔周斌，幾疏爽，係咪？真係華爾街之狼嗰隻生活嚟㗎佢。係。佢影出嚟嗰啲全部都係㗎嗰隻生活嚟㗎。咁諗下佢後面有唔少錢㗎。咁但係利益集團唔可以一次過打晒，咁要驚啲資產走嚟走去呢，咁所以要山集嘅。山集放狗呢樣嘢真係會。 你講啲奢侈呢，其實兩會都仲講過個三公費呢，咪減大，即係算唔大減，減咗幾成嘅。 減要計要減。 喂，佢減咗幾成呢，個 GDP 都係保持 7.5 啦，算係咁嘅其實都。 系，梗系啦， 即系好艰巨，大家唔好睇少 7.5。 系啊，撑到好行嘅， 撑到好行噶啦。 咁啊，三公费会继续减啦，即系一个廉洁嘅政府，亦都系会继续做嘅。OK，、就冇理由话，喂，阿迪你唔好揸车翻工，咁啊就 Kelvin 得，因为 Kelvin 同我 friend 咁样唔得，咁啊大家都唔好搞咁多啦。你能搭地铁嘅搭地铁吓，咁、就我上两集有冇讲个腊肠啊？ 腊肠就好似有讲过。 系啦，嗰、那个腊肠啦，即系其实影响好深远嘅。即係上面嗰啲唔敢貪、中層嗰啲亦都唔敢亂送禮啦，臘腸就係中層送俾下層一個過年禮物，大家都唔敢買啦，所以臘腸價跌咗啦，咁所以影響係有㗎，咁而家仲會進一步收緊嗰個公費㗎，咁而家即係茅台冇人敢飲啦，可能遲啲連啤酒都唔敢飲㗎啦。咁咪好囉，咪中國咪一片光明囉。 好。 環保又搞掂、反貪反腐又搞掂，經濟增長又得。 是 只要俄羅斯或者北韓唔好掉錯一粒咗過去，我成日都認住嗰條肥仔印咧。 就係驚佢掉，所以我哋要主動防衞。 係啦， 係啦， 係啦。咁主動防衞就話：嗱，你唔好掉，我幫你掉去南韓嗰度。係你想掉佢啫，你掉極都唔中，我鬼用，我幫你掉。呢咪主動防禦咯。好，今個禮拜， 下個禮拜，如果係下個禮拜就應該係兩會前夕，閉幕前夕， 閉幕前夕，我哋再彎噏下兩會嘅嘢。 好， 拜 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